院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全国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本月下旬举办，近40天的活动中包含农耕体验、稻作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农产品采购、农业科普教育、民族文化美食体验、乡村休闲旅游等众多板块。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车票昨天在12306官网上正式开售，北京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的高79次车票同步开售，目前旅客可以预订开通日到10月7号之前的跨境车票，其中11黄金周期间的各车次车票余票仍然相当充足。近日，市发改委批复了丰台区立泽桥、房山区长阳107国道稻田段等7处积水点治理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工程预计将于2019年汛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在明年主汛期前发挥效能，保障区域防洪排水安全。记者从北京城建集团了解到，国家速滑管工程已经开始了钢结构环横架拼装。按计划，国家速滑管将在今年10月完成制冰工程，12月完成屋顶锁网结构工程，明年年底项目基本完成。建成后，形成一个智慧化场馆，和鸟巢、水立方共同组成双澳之城的标志性建筑群。昨天，北京公交集团新开通6条定制商务班车线路和16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门头沟、房山、顺义、通州等地的居民通勤。来听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北京公交集团运输保障指挥部，表格显示出近一年来定制公交运送乘客的增长量。公交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王海波选择了一个工作日进行数据对比。 定制公交2017年9月5号，我们运送人次达到了2.5万人次，2018年9月5号达到了3.6万人次。 上班族王女士是定制公交的忠实乘客，她乘坐商务班车已经有5个年头。 特别方便，这个环境特别特别好。 9月10号，6条定制商务班车新线和16条快速直达专线开通运营，方便通州、顺义和房山等区域的居民通勤。从2013年定制公交服务上线以来，359条多样化线路陆续开通。公交集团线网中心许迪介绍。 包括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高铁专线、节假日专线、休闲旅游专线和人员锁专线，累计运送乘客超1700万人次，大约有10000多辆私家车主放弃了自驾，选择公交出行。 预计在今年年内，北京公交集团将推出扫码乘车移动支付项目，网上预约合乘出行的准门对门公交出行服务，也将丰富乘客的出行体验。许迪表示， 重点围绕大型居住区，提供小区到单位、到商业区、到大型客运节点的公交线路。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的西风槽的影响，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云量比较多，天气不晒，最高气温呢也只有26摄氏度，感觉比较凉爽舒适，比较有利于大家的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 阴天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还是我们依然啊，继续昨天的话题。其实话题好像也跟昨天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宗旨是一样的，就是为大家服务。 是的， 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咱们赶紧，直奔主题。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家装啊、买房啊，或者是想把您的家布置得更漂亮一些啊，今天来了两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位呢可能大家不熟悉，也希望以后经常来我们节目啊。大家可以到几个平台来提出您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洗手池吗？来，咱们还是刚子先说。 行，这个先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不是唯一的卫生间，他家有 俩卫生间， 而是卧室的门 还有大门啊。 大门没有关系。 哦，没关系， 不会严那么多。 好的， 对，适度就好。 那卧室的门呢？ 对，卧室的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受影响了。其实您可以考虑考虑，卧室门不一定在这儿。如果在这儿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开门之后直接对着卧室门。 哦，对。 对，如果是博士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说这个怎么样。 哎，不好。啊，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他改变一下，将卧室门从哪儿呢？从客厅里边进。 哎， 对，我们现在就留出来一整面完整的墙，就是进门的时候看到的完整的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将这个厨房、卫生间往大了扩，里边放这些就会好很多吧。 就是其实他的这个需求啊，以及最后的改动的方案往往是最契合的，就是正好他把卧室 A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在的卧室改成了客厅了。 嗯， 然后呢正好呢我们要把卫生间扩大的同时可能会影响到卧室 B 的开门。 嗯， 所以咱们就把这门封上，弄一堵墙在未来的客厅上面再敲一堵墙出来。 嗯， 是吧。 嗯， 那这个卧室 A 和卧室 B 中间这墙应该是一定是能动的。 对，一定是可以的。 好，不能动找刚子就可以了。来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如果大家有问题，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 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来，继续回到住在八七六。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下刚刚我们发微信的，这是春风拂桃林啊，咱们老朋友了。他昨天呢用手绘了一个他们家的户型图啊，自己觉得也看不过去啊，所以今天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户型。他说了，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两位设计师应该已经看到了啊，我就说问题了。他说，这个我这房子算哪边缺角呢？是西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呢？ 就左上角。 对，这一定是西北啊。 嗯，这一定是西北哈。 对呀、 啊，你看博士在不在都没所谓啊、 一定是西北。 他说这个是算缺角还是算北边的突出？这应该就 算 缺 角， 咱不算突出啊。原来咱也说过。另外，哎，专业问角呢、是西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呢？ 就左上角。 对，这一定是西北啊。 嗯，这一定是西北哈。 对呀、 啊。博士在不在都没所谓啊、 一定是西北。 他说这个是算缺角还是算北边的突出？这应该就 算 缺 角， 咱不算突出啊。原来咱也说过。另外，哎，专业问题来了，他的厕所也是小啊，只有 1.15×0.9， 哦，确实不大。而且呢，他现在目前是蹲便，如果他想把这蹲便改成坐便的话，还能站下人淋浴吗？ 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中已经提过一个问题，就是当尺寸比较小的时候还想在里边淋浴，最担心的就是一个使用和磕碰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可以从墙上的花洒改成顶面顶喷的花洒头。 对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墙面的空间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您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好很多。当然这么小的卫生间您指望着淋浴不会溅到马桶上，那可能性就不大了。 对，怎么都会在上边的啊， 擦呗。 对，但是您往好处想，您还能坐着冲的，对不对？ 对。 哎，但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设计师就说，您要是身体还比较灵活的话，就甭改了，直接蹲便挺好的，也不建议。 不建议，一般还是坐便比较舒适一些，尤其还是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现在坐便很多都带一些智能的功能，它的功能会比较齐全一些。 主要是坐便不累 啊， 哎， 是是是， 你看个书啊， 对对对， 对，玩个俄罗斯方块 啊，说的特对啊。 对，蹲着写作业都累，我跟你说。 哎，那现在也有好多说把这个怎么弄一个，就是把它的坐便的空间站的地方越小越好，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所谓的水箱什么全都埋在墙里， 墙里 暗墙式的坐便。 哎，对，那像这种的比如说像小空间，是所有小空间都可以用吗？还是这也得占点地儿？ 得看空间。一般我现在做暗墙式的坐便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把水箱暗墙之后，水箱上面的空间还可以做一些柜子，可以增加卫生间的一个储藏功能。 对， 还有一点就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坐便它悬挂之后，它的那个底下是空的，水冲的话会很方便，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一些卫生死角的存在。但普通的坐便的话，水箱是和坐便一体的，装上之后都是需要打胶处理，这样很容易变黑，或者说是产生一些发霉的东西。 那像他们家这种卫生间的话，能做刚刚咱们说的入墙式的吗？ 有点不太确定，因为他现在这个户型图没有表现出。 是这样，这个事肯定是做不了。为什么说肯定做不了？是因为这种的下水方式叫坐改蹲。对，它的恐惧和我们普通的恐惧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那种 是蹲改坐。 对， 我说错了是吗？ 你说 我错了，是说错了， 坐下蹲啊？ 好吧，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说的内容吧，改成马桶这种形式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它的坑距和我们普通坑距是不一样的。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紫言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两位设计师，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鹏鹏。 大家好，我是王鹏。 来吧啊，我们继续来解决一下春风拂桃林的问题。如果各位有问题，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刚刚解决了厕所的问题啊，这是蹲改座。接下来呢，他又说了一个问题，这个可能也是不少朋友会遇到的，但我总觉得北方的朋友应该还好吧。说的就是潮的问题，他们家是一楼，他就觉得特潮啊，我不知道他是睡的地下还是睡哪儿啊，不清楚啊。就是他说的睡完之后反正不舒服啊，说这反潮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他住的这个房子很有可能是六层的砖房，然后一层的这个就是一层的房子，而外边带院子，更重要的是没有地下室。 嗯，哦，这种容易潮啊，就直接接触地了，所以它就潮了。 这种是有可能的。第一呢，光线不是特别好；第二呢，就是与土壤衔接的地方一定没做防潮防水处理。 过去老房子是不是就没这概念？ 以前都不做， 很少 吧？ 对，你这个事儿，你看，比如说像那个农村里边家里边盖房子，都要把房子提得高高的。 对， 这个其实最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啊，所以说像现在来去做的时候，以前那种就是六层砖楼，然后一层直接与土壤衔接，没地下室，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哦， 所以说您要是真是觉得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通过自然的这种干燥可能不行的时候，您买一个小东西，紫外线灯。 嗨，我以为是您把空调安一个除湿的， 我还以为是暖宝宝呢。 除湿这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紫外线灯是 杀菌的， 这跟除湿有什么关系？ 它是这样，是潮。潮不一定是空气的潮，有可能是地面的一些潮反射的。 对啊，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拿这紫外线灯烤一烤，干一干，就会管很多的用。 那么大屋子，我不得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烤啊？ 这有比没有强呗。 哎，只有这么一种解决办法了吗？如果我重新装修的话，在地面上做一些文章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重新装修的话，那你一定是从地面满做防潮处理。其实您去现在您回家自己关注一下自己的房子，在这个靠近踢脚线的位置，有很多都已经起霉起潮了。 应该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就源于是这儿。 那如果比如说啊，我不知道春风拂桃林是不是要重新装修啊？如果它重新装修的话，地面是我垫的高一点，还是有专门的一个材料可以去防潮的？ 就是 防潮垫吗？ 是防潮涂料。 防潮涂料， 或者您可以理解是防水涂料。防水一般的都刷个三遍左右，防潮呢刷两遍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就这么去做上一遍之后，效果好得多得多。 好的啊，看来也是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如果您要装修的话，赶紧去换一下，就是一定要抹一下这个涂料就 OK 了。好吧，继续来看这个第三位朋友，这是程伟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他说：“专家好啊，我们家卧室二啊。”这个户窗户是一三角形，我们能够非常轻易的看到啊，还挺突出的，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卧室面积吧有点大，所以这窗户吧显得就别别扭扭的。请问这窗户我应该怎么处理一下，好像视觉效果就会好一些呢？来，鹏鹏，你觉得呢？ 我觉得哈，这个点的话，主要就是说这个它的建筑结构导致这个整个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做的话，我是建议我们在后期把比如说做一些像榻榻米的地台，然后把两边做一个垭口形式的，这样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的空间，相当于把这个角落从这个卧室形成完全是两个独立的状态。然后形成这样的话，空间就会好，感觉好一些， 至少看上去好很多。 对，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建筑结构本身的问题，咱们不可能取消。 就是窗户你不可能说拆了我变成平的，这个不可能。因为它肯定外立面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相当于平常的窗户，正常的那种方形的窗户，只是说我们那边是个没有窗户变成了门洞而已，然后底下做成类似于榻榻米或者说是休闲的一个区域。这样的话我们正常视觉看的话，这个空间就是一个很方正的，然后只是里面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这样窗帘我们可以放在里侧，这样的话需要的时候把窗帘一拉上，这个空间就变成一个非常方正的一种状态。 我不知道我看到我有一朋友啊， 嗯， 他们家也是这样，窗户是一个异形， 嗯， 是不是三角的，反正看着很别扭，他那个还不像他这个是个直角三角形啊，那还是个有一朋友啊， 嗯， 他们家也是这样，窗户是一个异形， 嗯， 是不是三角的，反正看着很别扭，他那个还不像他这个是个直角三角形啊，那还是个反正是一挺怪的一三角形啊， 嗯， 结果呢当时他的设计师就是把他的整个窗户的那个洞设计成了一个圆弧，原来不是方的吗，他把它设计成一圆弧，等于他把那个能看到的上角给挡着了， 嗯， 这样的话你看起来就是反正也是有点别扭，但比之前的效果要好很多，等于他把这个整个窗户洞做了一个缩小化的处理，这样的话视觉上就没有那么的刺眼了， 对， 你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 对，和我的意思是一样。主要它做成是拱形的，我一说还是正常做成一个像正常的方形的窗户一样， 嗯， 然后把窗帘放在里侧，这样的话， 窗帘放里边就可以了。 对， 嗯，对对对，这等于就是一透光 的。还有一些好的想法， 快来刚子， 还有时间吗？ 当然，大把的，给你六分钟。 好， 我先进条广告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刚子，这个三角形的窗户你怎么解决呢？ 其实我们要先想一些中国古建筑当中的一些东西。 哎呦， 这个我们以前其实看到，包括像看清宫戏呀，看什么都会能看到，窗户不是像我们现在是大块的落地玻璃，对吧？ 嗯、 它是有很多的窗棂格。 嗯。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现在结构当中想做一些这个古时候的那种风格的感觉， 嗯、 就会仿照他们的那种处理方式，从窗户上也有这样一些窗棂格的形式给它遮挡起来。就为了做造型好看，对，然后比如说能在开窗户的位置，可能也有一个胡同事儿， 嗯， 但是整体上来说都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要说的事儿。第二个要说的事儿呢，就是现在窗户不一定所有的都用窗帘儿， 嗯， 有些时候还会用到百叶，就是百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真的可以 七上八下，嗯。 没有没有， 啊、是毛肚啊！ 没有，它是真的可以调节这个光线的进入量。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很多人喜欢的一个事情。 嗯， 那么从这两个上结合来说的话，您可以选择一个落地，从顶到地一个落地式的一个屏风，类似于屏风是一样的 啊。 那么从这儿可以有一个活百叶可以调节，然后可以把这个地方遮挡一下。 嗯， 这样的话从房间里面看到所有都是规整的，还不影响光线的进入。 嗯，哎，这个确实是。哎，你知道为什么过去咱们就看好多园林啊什么的、 嗯、 就那些玻璃各种颜色都有，而且都是小块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你猜。 我不知道，向你学习。 鹏鹏 不太清楚。 咱们一定要给主持人一个很 不 给他一个机会。 中式的我不太清楚，欧式那种彩玻璃我倒知道。 是这样，它是为了方便运输 啊， 当时就是太大块了不好运。但是呢，特有钱的，我在西藏的一特偏僻的一小山村里边，那到那儿应该不能叫小山村了，反正是一小镇，特偏，当地的一个土财主，特有钱的啊，他们家就有一块大玻璃。我说这怎么运过来的？说是这个人家是有钱呀、啊，老早之前人家带的就是捞，啊，而且穿的就是那个定制的皮鞋， 嗯。 人用的牙刷是那个，是用什么？ 定制的高露洁。 反正那个时候那么早，人家就开始用漱口水了。 哇、 哦，牛吗？厉害！我的天！所有人家那麻将啊，当然现在这个是违法的了。人家过去是用象牙的麻将，就在家里边自己弄着。哦、我说我的天呀、啊，真是开了眼界！多远的路程啊！好，插一别的啊，接下来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问题。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是馒头妈妈的问题啊，这也是其实处理一下一进门他们家的墙有点斜的问题，而且呢，这一进门确实啊斜的有点厉害啊。大家可以回复数字四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馒头妈妈的这个户型图了。他说了啊，我们家一进门左手边的墙就是斜的。怎么处理一下能看起来不斜呢？还有他们家的厨房也是斜的，像他们家这样的厨房橱柜怎么安排是最好的？来，两位刚子先说。 哎，斜的好办，第一个先把入户门改成向外开。 哦哦哦， 对、嗯、我是觉得那个为什么要改成向外开，因为跟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门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斜了之后进去之后就会感觉不舒服。 对， 我们现在是想将左手边斜的地方你加一组衣帽柜。 对， 对吧？你这样的话能储藏一些衣服，储藏一些什么东西。 而且它是一进去就缩小了，你要说一进去扩大了吧，斜的也就斜的无所谓了，是吧？ 对对对，嗯，改个衣帽柜，然后所有问题全解决了。 好的。 然后呢，你如果真要有再有点那个装修的这种可能性的话，你把它主体墙拆了，给它变成直了。这都行， 把那哦，就是跟厨房的一进门厨房的这堵墙给拆 了，这拆得了吗？ 拆得了，对，一定能拆，没事。 好好好， 挺好、嗯。好，那接下来就是厨房的问题了。 嗯， 这个异形的厨房一般橱柜会怎么安排呢？鹏鹏， 异形的厨房的话，我们主要先决定它的冰箱的位置，然后它冰箱的大小。如果说用双开门的或者单开门的，会决定厨房它的那个怎么样摆放比较方便。 嗯， 而这个空间的话，我觉得它厨房的。那个冰箱的话，我不建议放在厨房，因为一进去的空间，窗户那块位置比较直的，那边主要是放水盆的位置。 哦、是的， 嗯，然后向北侧的话，那边需要空出一部分的空间，然后之后我们再放灶台，然后之后再空出一部分空间。 嗯， 一般厨房的橱柜的话，摆放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先有一部分是那个摆放，然后清洗。洗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切菜炒菜的切菜的地方，然后之后灶台，切完之后还有一个摆放的一个空间， 嗯， 这样，然后它这个厨房的话，我建议就是随着它这个形，然后来走， 随着形走， 对， 随着形走，然后让整个的通道变成一个长方形， 嗯， 就可以了， 对， 嗯，其实他们家这个厨房还是比较好处理，因为面积还不算小。 嗯， 如果太小了还是这种异形，那就不太好办了， 是 吧？好的，如果您呢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解答过程当中您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咱们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时段，您可以跟我们互动，或者找到咱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谢谢鹏鹏，谢谢刚子啊，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开心茶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水晶瓶五粮液啊，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了。那么今年呢，是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啊，我们下一步呢，也花